A long and lasting love， 这世上已不多记载，你却是我心中所想，真心算爱是漫长，求天方案未老。A long and lasting love， 我每日盼中不到梦，每次望你心中只想，可将过去换未来，求天方案。